第155集，谣言。 薛远的愉悦心情一直维持了下去，内里蝗灾安定，外无敌人窥伺，这段时间是难得的安稳时间。有了空闲之后，薛九瑶的一门心思就放在了顾元白的身上，一想到这个人就如饮了八分的酒，思绪飘忽，热得每天夜里睡不着。薛远连洗了半个月的裤子，天天营帐门前都有裤子随风飘动，从他门前经过的士兵和将领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刚开始还打趣偷笑不已，后来就是啧舌佩服。与薛九瑶熟识的杨将军还特意跑过来善意提醒： 薛远，你可别仗着身体年轻就这么放肆，你都洗了半个月的裤子了吧，火气怎么这么大？ 薛远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闻言嘴皮一掀： 别挡着老子太阳。 杨将军搬了个凳子坐在一旁，看着不远处的契丹俘虏披着柴木，语重心长的道： 哎，我是过来人，知道行军打仗的军队里都是男人，母猪都见不到一个，憋也是应该的，但你这也实在太夸张了些，说说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有人了？ 薛远这些时日对心有灵犀一事将信将疑，但只要他一想到万一此事是真，如果他在想顾元白的时候顾元白也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一想到这种可能，薛远就有些耐不住。 有。 那人是谁？竟能把你薛九瑶都迷得如此神魂颠倒，七窍没了六窍。哎，薛将军知道吗？薛夫人知道吗？ 什么叫把我迷得神魂颠倒？哼，你哪点看出来我被迷得神魂颠倒了？ 心里有人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喜怒不定啊？你这每日早上爬起来洗裤子的模样还不叫神魂颠倒吗？ 年轻气盛，肝火旺，最近夜里有些热。 北疆的寒风已经吹起，十一月了，别人都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他却说热。可惜杨将军嘴巴笨，明知道他是在胡言乱语，却不知道怎么揭穿他，正急得满头冒汗的时候，有小兵跑过来道： 将军，朝廷又派人送东西来了。 杨将军一愣，面前却一阵风闪过，薛远已经大步从他面前离开了。在边关的这几个月里，无论是士兵还是灾民，都知晓了朝廷对他们的爱护。堆积如山的米粮之后就是整整十万只鸭子，那鸭子美味极了，让灾民也跟着吃上了肉，一口下去就肥得流油，美得让人恨不得连舌头都能吞下去。这样好吃的鸭肉就是蝗灾没来之前也不容易尝到，那鸭子肉一入口倍为鲜美有嚼劲，简直让人觉得这些时日的困苦都被赶走了。薛老将军也毫不吝啬，十万只鸭子怎么也得让众人都吃上几口。等鸭肉端上桌的时候，别说是百姓了，各个将领都是风卷残云，筷子如同打仗，顷刻间就消灭了一盘又一盘的肉。那几日整个边关都是畅快而幸福的，鸭子毛也有大用，被人采去准备做过冬的衣物和被褥。即便接下来的日子多么艰难，百姓心想怎么也得对得起朝廷给他们的粮，对得起吃下去的这些肉。他们做好了面对寒冬的准备，做好了最恶劣的情况下也要硬扛下去的准备，却没想到朝廷给他们送来的东西还没有结束。他们所担忧的也正是朝廷所担忧的，并已被朝廷解决了。长长的装车被放置在空地之上，士兵们围在两旁，好奇地想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。 是粮食和肉吗？ 咱们的粮食已经足够了，还有鸭子和游牧人的牛羊。 朝廷怎么一直给我们送东西，一趟又一趟的，这该不会是朝廷省吃俭用给省出来的吧？ 后方的窃窃私语不断，议论之声逐渐嘈杂，前方的薛将军同诸位将领已经出来恭迎，也满脸纳闷地想这是什么东西。护送车队前来的官员与薛老将军的关系不错，他意味深长地抚了抚胡子笑道： 嘿嘿嘿，将军若是猜不出来，不如就让人将这些东西写成好好一关。 薛老将军虽然不知道这能是什么，但他知道必定是对他们有用的好物。老将嘴唇翕张几下，既愧疚又感动道： 臣有愧，让圣上如此忧心至此。 这句话一出，诸位将领的神情都显出了隐隐的羞愧。 圣上如此待我们，三番两次的往边关花费大量财力物力运送东西。原本以为薛远带来了如此多的粮食，就已经是朝廷能拿出来的极限，是朝廷对我们的看重和信任。此时才知，朝廷对我们远非如此，这怎能不让人羞愧，又怎能不让人激动啊？ 诸位将军何必愧疚？尔等保护我大恒边关安危，为我大恒百姓出生入死，我大恒有如此海晏河清的盛世之景，都全赖诸位将军，应当是我等感到愧疚才是。 薛远来到的时候，就见到他们在彼此说着客套话。 你上去卸车，瞧瞧圣上派人送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 是。 见他如此，客套说了几轮话的人都停住话头，一同期待地往车上看去。不到片刻，里头的东西就露了出来。人群之中不知是谁猝不及防惊叫出了声， 竟然是冬衣吗？ 士兵们顿时成了乱哄哄的一片，争先恐后想要探头看上一眼。 什么？冬衣？ 朝廷给我们送了冬衣？ 薛老将军当即在人群中点了五个士兵上前，让他们换上了冬衣。崭新的冬衣一上身，暖意和柔软的感觉就袭了上来。士兵们把脸埋在冬衣里，只觉得不到片刻，全身都热得冒汗。 这冬衣见效竟然如此之快。 将军，这冬衣特别的热，而且很是轻便，我们已经出了一身的汗了。 薛将军半信半疑，亲自拿起一件冬衣穿上身。过了片刻，他脸上闪过震惊，随即就是大喜。其余的将领耐不住心中好奇，也上手试了试，大为惊奇道： 这冬衣怎么竟如此的轻便啊？ 官员含笑不语，待到他们追问时，才给他们细细说了一番缘由。诸位将军知晓缘由之后，耐不住高亢的惊喜，匆匆跑去准备分发棉衣事宜。官员与薛老将军多日未见，两人落在之后慢慢说着话。薛将军已吩咐人手下去备了饭，准备了酒菜。他们二人往军帐中走去，薛远想借机问一问京中事宜，也跟着一同前去。落座之后，酒过半程，从京城出来的官员突然一笑，低着头神神秘秘道： 薛将军，你远离京城不知，京中之后应当要发生一件大事了。 哦，是什么事？ 圣上对于女子一见钟情，已准备将这女子收妃入宫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